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自10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实行，规定了胎儿享受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的民事权利，下调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年龄下限，强调抚养赡养义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协商确定监护人，增强保护虚拟财产规定，诉讼时效由2年延长为3年。民法总则同时也积极倡导乐于助人、见义勇为的精神。日前，河北省工商局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多证合一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根据通知，自9月30日起，河北省在全省实行23证合一，进一步提高市场主体准入便利度，营造更加便利宽松的创业创新环境和公开透明平等竞争的营商环境。通知要求，各地在扎实推进多证合一改革的同时，要以企业群众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结合设立行政审批局改革，对于不属于多证合一整合范围的行政许可类事项，积极推行并联审批、证照联办、证照同办等多种审批方式，实行档案互认、信息共享，相同材料不再重复提交，相同信息不再重复采集，简化准入手续，减少申请材料，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切实为企业群众办事提供便利。相关部门要将行政许可审批信息及时传输至多证合一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实现企业一照一码走天下。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是我的专属天使，唯我能

寂寞。

服，把你排除，外表光鲜的带糊涂，我很顽固，绝对不做你的俘虏，你再不离开我就对你大声说不，别靠近我啊，如果只是因为我的美丽，sorry，我喜欢白开水，别靠近我啊，如果你的心里有个鬼，你的力气都白费，别靠近我啊，如果只是寂寞在作祟， Ready to run? Tell me when you're ready to go. Let me guess. You and that breath. Hi, pretty. Who you looking at? May I be your pretty match? I got you, baby. Do you mind if I kiss you, baby? Do you not? It doesn't even matter how bad it was. 你的企图，我瞬间就能够解读。假装投入你的演技，让我佩服。一秒幸福对我来说太过短促，对于我，你并不特殊，你会扮哭，却不知道这很轻浮，把你排除，外表光鲜，脑袋糊涂，我很顽固，绝对不做你的俘虏，你再不离开，我就对你大声说不，别靠近我啊，如果只是因为我的美丽，sorry，我不喜欢白开水，别靠近我啊，如果你的心里有去都白费，别靠近我啊，如果只是寂寞在作祟， things you used to do, and if